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日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40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另外，海南航空北京拉斯维加斯直航1周年，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受9折优惠，12月2号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号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哎呦，不错哦。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的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各位好，周末快乐。 哎，今天呢我们上半时段介绍完网剧和网大之后呢，下半时段我们要围读的是武林外传。 开心的武林外传。 今天啊，这个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没做出来，就是把这个武林外传主题曲导进来，包括这个伴乐啊，咱们一会儿唯独剧本的配乐什么我都弄进来了。 哎呀，太棒了！ 咱们今天一会儿就咚咚咚咚咚咚，好嘞，咚咚咚一下。还有啊，这个《武林外传》这个主题歌，我今天往里导的时候，突然间特别有感觉，然后我就下意识。 请问你有什么感觉？ 就一下回到了那个时代。真的，就因为当时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大家吃饭聊天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是看的一个东西，也不用特别过脑子往那一摆，还很开心，然后就一下有当时的那种就是那个好多年前那种回忆的感觉。 你知道这么多年啊， 他真的老了， 我一直都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看《武林外传》，我已经从2006年看到了现在，看了快11年了。 哦， 就是如果这段时间就是所有的热播剧、咱们榜单的剧我都看完了，剧荒了的时候， 又翻出来再看《 就是、武林外传》 《西游记》，从头到尾看一遍。看完了之后还剧荒呢，武林外传从头到尾看一遍，再看还剧荒呢，这个鹿鼎记从头到尾看一遍，鹿鼎记看完还剧荒，那么我就 武林外传再来一遍， 天龙八部看一遍，这些都看完啊，武林外传、西游记，把它一个个再捋一遍。 行，我觉得这 甄嬛传，对对对， 这些都看完之后你可以从头再来一遍了。这个不用再等其他剧了， 就差不多就是3个月来一遍，3个月来一遍吧，差不多了。 是吗？所以呢，导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下意识就给王哥发了个微信，我说王哥这歌会唱吗？王哥说我会唱， 开玩笑， 我会唱就得唱啊， 谁是哪有这样道理，我会唱就得唱啊。 我陪你唱一会儿啊，咱们一起唱，就来一句就行 了。你很想唱对不对？ 一下的我还真不行，当时我听过姜超唱在现场，姜超给大家唱，哎，唱的还不错啊。 这了解我熟悉我朋友肯定说了，有本事一会儿电视起你闭上嘴，你别唱，有本事 自己都停不住， 有本事你别唱。 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哎、第一部叫做《九州海上牧云记》，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哎呀1亿8388万、 这个、我跟你讲太火了，这个 简直了、 快点 好 了， 太火。 哎，这故事讲述的说这个大端朝全盛之际，牧云皇族和慕如世家300年的盟约因为一个预言而并裂，预言说六皇子慕云生 直接则天下大乱，而慕如寒江呢成为将来的皇帝，以慕云鸾和慕云德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密谋趁机夺权，为此呢不惜和邪恶势力合作。太子慕云生不爱江山，不信天命，为追寻真爱宁愿牺牲权力地位。慕如寒江出生于这个世家，长于市井，喜欢自由又想守护秩序，历经艰险磨难终于回归家族。朔风荷叶在和慕如铁骑的战斗当中失去了亲人和族人，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诀别，人情的冷暖和权力的碰撞之后，他从一个复仇者成长为铁骑之王。 嗯，这个海上牧云记啊，可以说这一部大 IP 上次跟冠伦还聊到了，他也是一个铁粉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真的对这个以前那个小说特别特别的痴迷， 对， 包括这次这个据说制作超级的大，这投入的手笔也非常非常大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我不是精英》，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2462万。改编自网络作家金子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乐观呆萌的伟晶和智商颜值双高的米阳历经挫折笑泪齐飞的一个爱情故事。青梅竹马的米阳和伟晶呢，偷偷恋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之所以要瞒着双方的父母呢，是因为身为外企白领的这个米妈妈一直看不上这个大专毕业没个正经工作的伟晶。但是随着恋情的曝光呢，两家的冲突也就爆发了。米妈妈逼着这个优秀帅气的米阳找一个高学历、高智商、高情商的三高女友，但是为了维护爱情，成为米妈妈眼中的这个成功人士，伟晶决定我勇闯外企，我也试试这三高去。结果阴差阳错，他居然进了某世界500强的外企工作，成为了个非常洋气的白领， 厉害了 啊！可能是本来身为这个优秀刑警的米阳呢，却因为一次工作失误被调职到社区当片警了，一下身份彻底对调。这种落差呢，也让他们的爱情充满了考验。这个时候不是来不来自于父母的压力了，是你们之间能不能经受这种考验，还是个事儿呢？ 是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不是精英》。 对，为大家推荐第三部网剧啊，叫做《南北兄弟》，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43万。《南北兄弟》呢，根据同名人气校园漫画改编，在素有“春城”之称的昆明拍摄，取景于云南师范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从学生中取材，深入到校园当中去。故事讲述一对从小分居南北两地的亲兄弟，重逢于同所大学，住进同间寝室，并且与另两个来自不同的城市的性格迥异的兄弟，经历了一系列相爱相杀、啼笑皆非的校园故事。 嗯， 南北兄弟摒弃了以往亲兄弟因为各种利益反目成仇的恶俗桥段，以亲兄弟因为父母离异而分居两地，后来重新相聚在大学校园的独特视角，描述出了这对既陌生又熟悉的兄弟之间，从互相不理解、相互包容，再到照顾对方的情感变化。而在同学关系当中，也去除了以往校园剧当中惯有的拉帮结派、互相排挤等老套情节，以更加贴近当下大学校园生活的方式，多方面展现大学同窗之间互帮互助的情谊。另外，对于感情的描绘，既没有轰轰烈烈、声嘶力竭的狗血虐恋，也没有诸如堕胎之类惹人争议的剧情，在剧中细腻地展现了大学生之间朦胧的好感，那份淡淡的感情悸动是每个人在大学时期都会经历到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这点我还是比较挺赞同啊。就比如说以前比较狗血的那些情节啊，什么动不动就大学生又是拉帮结派啊、堕胎，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没有那些这个让他们写那么夸张的那么一种生活，我就觉得我好像上了个假大学一样。 所以我很好奇编剧们上的都是什么大学。 好，不能再说了，听到这就可以了。我们再介绍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网大是特别有种特警使命啊，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播放量是219万。这部影片呢，讲述了面对全世界恶名昭彰的这个恐怖组织 SK 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威胁，公安特警精英血狼突击队是临危受命，雷霆出击，与罪犯展开了精彩而惨烈的战斗，并最终粉碎了反派的重重阴谋，以血与铁的忠诚保卫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宁，展现了我公安特警誓死为国的英雄本色的故事。从定档的预告片来看呢，不同于传统的特警题材的影视作品，这部网大呢，从剧情的构筑、拍摄技巧、画面设计等各个细节呢，就是主打真实感是它的首要特色。无论是警枪、警车、装甲车、核心道具还是服装道具，资深的军迷、影迷从中都能看出它的这个严谨和专业。这个我不是特别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它所使用的这些枪械呀、道具设备呀，是不是非常专业，符合我们真实生活中就现实生活中所 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啊。 哎，听起来还很吸引人呢。 嗯，而且呢，为了烘托出这个特警的超强战斗力啊，无论城市、基地、荒漠等这个场景环境呢，都力求做到真实的体现。嗯、那看看这一部能号称展示最震撼的视觉效果，展示中国特警力量的影片，我们从中能感受到这种铁与血的考验。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踏破浮屠》，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71万。故事讲述的是英雄会青龙和朱雀执行剿灭绿林新势力的任务的时候啊，一个不小心被关进了浮屠塔当中。 嗯， 他们为出塔闯关战斗，结识偷来归元秘籍续命的肥猪。三个人呢，经历了一层机关、二层群打戏、三层帷幔迷阵啊，包括四层厨师守关、五层心魔棋局等考验任务， 打游戏一样。 哎，一直到第六层遇到了浮屠塔的大首领。关键时刻朱雀叛变，揭开隐藏任务背后的试炼引擎。帮助浮屠塔首领对付他们的是英雄会的兄弟玄武，他们为争帮主之位除掉青龙，最终失败。青龙和浮屠塔首领决斗的时候，肥猪偷袭首领，怀里归元秘籍碰到烛火被烧，首领面具脱落，揭露惊天隐情。神秘人是他师父铁狮，原来浮屠塔的任务是师父设局，师父无法面对年老退位的事实，产生心魔，借助浮屠塔任务除掉威胁到自己的徒弟。结局归元秘籍被烧成了一颗丹药，青龙服用丹药之后武功升级，打败铁狮，三人最后出塔，感慨于人的欲望很可怕，每个人心底都应该有一座浮屠塔来警醒自己。 就觉得是类似于一种闯关升级的这么一个主角成长经历， 但是又是悬疑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一些推理在里面。 嗯，看看 来闹半天最后师父是大魔王， 这好像也比较符合我们以前的各种设定。 好，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部网大《神偷色佳人》啊，影片《神偷色佳人》它的播放平台，我们看一下它的海报啊，播放平台在搜狐视频，播放量是27万啊。从落魄漫画师宅男的失恋讲起，你看这个名字啊，直接虽然是不同的两个字啊， 嗯， 但是直接呢就是使用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网络语言和角色的这种一种定位啊， 设定，嗯 啊，他一个活在幻想中的这么一个啊比较穷苦的这么一个漫画师，爱情事业是接连受挫，一群笨贼在抢劫的时候呢，为了躲避元凶啊，躲避这个追凶啊，阴差阳错的把这个抢来的钻石呢塞到了这个宅男的身上，从此他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包括被追杀呀，包括和其他的这个女性啊就有这投怀送抱啊，弄得宅男很不适应啊。那这一下平凡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三伙人为了一颗钻石争的是头破血流，有笑有哭有成长，在你来我往中啊不断升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上半时段还有点时间啊，咱们说说这歌的事儿。 我等很久了， 等很久，你看看， 我来这儿就今天就为了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第一首，你这个让王哥选一下，分别是这个《好久不见》和《侠客行》。 什么情况啊？就现在就要开唱了是吗？ 要不我先放一下， 让 岳乐山。 什么情况？那放吧，来吧。 对，你放 一个呀、啊，这有《侠客行》和这个《好久不见》，你喜欢哪个？ 你们选吧，反正我都能唱，不看词一样能唱。 那你就抓紧时间两个。 抓紧时间够呛啊！ 先来， 咱们先来 先来一个，先来一个， 先来片头吧， 比较容易让汪哥嗨起来的节奏啊。来，我们先听一下，然后我这个等他进入正词的时候，就王哥开始啊。 啥玩意儿？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老头子又错了。 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是不是跟不上了？ 那个说唱有点突然 啊，因为你们听不到伴奏，我们这不是伴奏原声的。 你来来来来， 比较费劲是吧？ 继续放给大家听嘛。嗯。 别对着我 笑， 没人会在乎。别对着我哭，没人会无助。其实大家 脚下踏上了不回头的路。我说好久不见，你去何处？你却对我说， 我 去江湖，恩恩怨怨，没人会认输。 舞刀弄剑，一点都不酷。来吧。热上一壶好酒，说吧，这些年来的 辛苦难得知己，聪明又糊涂，儿女情长牵肠要挂肚，你我更需要忍受孤独，独来独往，英雄没有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兄弟， 嘿，朋友。 这个刚才王哥啊，对，大家听到这个原声啊，那咱们结尾的最后时间呢，咱们听一下原声。刚才 是在尬唱？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

啊？白展堂，我打不过你，不是因为我武功比你差。 那因为啥呀？ 是啊。 首先，你是个男的；第二，你年纪比我大。 哦，那按你这种说法的话，大嘴的武功也应该比你高啊。 这样好，我也不跟你废话，要教咱俩一块儿教。 不用了吧？ 我们说要教我，老白教小贝，我嘛就教小六好了。 叫我？别逗了。你解释解释， 咱俩各教一次，三天之后比武，谁的徒弟要是输的话，就到大街上大喊三声我是读书人。 我 是 什么意思啊？ 你别废话，你别吵。 好，如果你输了的话，除了喊还得给我换个新杯面。 你要是输的话，就得给我买三斤的糖炒栗子，要新鲜的哦。 好，就这么定了。 走， 来，走，来。 哎，小贝，我问你，这练武会不会有什么肢体接触啊？ 啥接触？ 就手碰手，脚碰脚啊？ 那你不废话吗？嗯，脸对脸、嘴对嘴的都有。啊？要不然杨过和小龙女咋勾搭上啊？走，来。 哎呦，站着呢。 扎个马步给我看一下。 扎马步。 哎呀，马步不是这么扎的。 怎么扎？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吕秀才， 练着呢哈，慢慢练，别管我哈。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不用搭理他，看我的。挑来挑上走， 挑来挑走， 脚速脚下笑。 好， 这个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哎，不，嘛意思？ 就这个五日三省吾身呢、啊？ 没问你，我问他，这刚才你挑什么意思？啊， 这个挑嘛，他就是说，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吕庆侯， 啥事儿啊？啊，你们练着呢哈，练呗练呗，千万别管我嘛。五十有五而知一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排山倒海。什么人呢？接着练。嗯。 八十而花甲，九十而耄耋，这一百岁嘞，他就成人精了。 笑不笑？练呢。嗯。 呀，每次一听这个音乐我就好开心，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会儿一直伴着咱们啊。那咱们纷纷觉得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就说田导啊，这个吕秀才非你莫属。 对呀、啊，毕竟这个有文化嘛， 看着就特别像。 可说呢， 虽然我也戴眼镜、 可说呢，是不是？ 那其他这个小六和、 对你们来分一下， 那我来。剩下就主要是这个郭芙蓉和佟湘玉了、二位怎么着？ 我来佟湘玉。 哎， 那行，那我就郭芙蓉了。 对，哎，霸气的郭芙蓉啊，特别大气。 这挑事大王嘛，郭芙蓉。 哎，那过程里边。 还有一些旁白， 哎，旁白辛苦， 旁白我来吧， 哎，旁白辛苦田导， 行行行， 来，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来来，大家准备了， 听田导打板， 好，来，各就位，来，三二一，开始， 重新投票，同意小贝学武的举手， 郭芙蓉、小贝、燕小六举手， 四比三嘞，怎么样？ 确实是四比三，你再好好看看， 吕青侯。 哎，我现在突然觉得呀，学武功会助长暴力情绪，这对孩子的成长没有好处的。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如果学武功那么好，那子为什么不学呢？秀才不停地叨叨叨叨叨叨，众人有的瞌睡，有的不耐烦。吕布大家都知道的，武功非常高，对吧？结果呢？嗯，教训呢？血的教训呢？前朝有位词人曾经约过啊。 够了， 秀才说的非常好，那么多年的圣贤书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你说啥？说啥？ 他本来就是嘛，你不让小贝学武功，不就是怕他欺负你吗？ 我怕他。小贝瞪眼，秀才赶紧后退。没事儿，没事儿。 怕就怕，没关系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吗？我们不会瞧不起你的，反而会很同情你的呀。 用不着，我怕什么了？小贝，好好学，没关系的，我支持你。 吕秀才和郭芙蓉、小贝、燕小六同时举起了手。 怎么样？还有什么话好说呀？ 好，学就学吧。 耶、yeah! ！ 但是你不要教他。 为什么？ 要学就好好学，三脚猫的功夫学了也是白学。 说什么呢？谁是三脚猫啊？ 嗯， 白展堂，我打不过你，不是因为我武功比你差。 那是因为啥呀？ 首先因为你是个男的，第二他年纪比我大。 哦，那按你这种说法的话，那大嘴的武功也应该比你高啊。 李大嘴一拍大腿，气势汹汹地站起来，瞪着郭芙蓉。郭芙蓉也站起来，瞪着大嘴。大嘴怂的很怂的坐下了。 啊，就这样好了，我也不跟你废话，要教咱俩一块教。 不用了吧？ 我又没说教你，老白你教小贝，我就教小六好了。 教我？这别闹了！ 郭芙蓉瞪着小六， 那你就这说，接着说。 咱俩各教一个，三天之后比武，谁的徒弟要是输了的话，就到大街上大喊三声，我是读书人。 哎，你什么意思啊？ 你别废话。你别吵啊！好，如果你输了的话，除了喊，还得帮我换套新被面。 你要输的话，你就得给我买三斤糖炒栗子，要新香的。 好， 就这么定 了。定了。 俩人各自拽着小贝和燕小六离开。这时，吕秀才拉住了白展堂。哎，老白，这练武会不会有什么肢体接触啊？ 啥接触啊？ 就是这个手碰手，脚碰脚。 那不废话吗？ 啊， 脸对脸，嘴对嘴的都有 啊。 要不然杨过和小龙女咋勾搭上呢？ 白展堂带着小贝离开，秀才愣了一会儿，冲到了后院。 那什么，那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哎，你别走，你就忍心看着人家输掉比赛吗？ 你一比赛跟我有嘛关系啊？ 你不要忘了，你是个捕快，你不学点武功以后怎么抓贼啊？ 那我有师傅了。 哎呀，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师傅的。 那也不行，您是个女的，你教我。 女的怎么了？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你听过吧？ 杨过我不知道，小龙女我倒是知道，西街那个听不见话。 得，什么乱七八糟，你先扎个马步给我看看。 小六扎了个马步，这时候秀才鬼鬼祟祟的走过来，打算搅局。 哎呀，马步不是这么扎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李秀才， 练着呢，慢慢练，你别管我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不用搭理他，你看我的啊，嗯，桥来桥上走， 桥来桥上走， 脚踢脚下消， 脚踢脚下消。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郭芙蓉瞪着吕秀才，燕小六对郭芙蓉说：“ 嘛意思？” 这个吾日三省吾身啊， 没问你，我问他，刚才那桥是嘛意思啊？ 这个桥嘛，他就是说，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与清衡。 这是啥事儿啊？你们练着呢哈，练吧，千万别管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你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秀才转身跑掉。 什么人呢？接着练。 哎， 八十而花甲，九十而耄耋，这一百岁呢就成人精了。 吕青侯。 郭芙蓉跑去追吕秀才。 你笑什么笑？你练你的。 吕秀才找佟湘玉，想让白展堂和郭芙蓉换徒弟。 换徒弟？ 对呀，必须得换，否则来不及了。 啥意思嘛？ 这个小郭跟小六倒是没问题，但小贝和老白问题很严重的。 啥问题？不要吓人呐。 你想想，老白是干什么的？ 跑堂的。 我是说以前。 以前是以前，又不是他自愿的。 好，那你说他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 贪财？ 不对，是武功啊。随手那么一点，人被定住了，直接掏兜，想干嘛干嘛，谁经得起这种诱惑呀？ 小贝乖得很，你放心吧。 对，他是很乖，但是他学会点穴之后，你怎么管教他呀？ 咋管不了了？回屋做你作业去。 葵花点穴手。 他不敢吧。 掌柜的，你就别自己骗自己了。你想想，他是小贝啊。 换。说得对，必须换，现在就换。 佟湘玉和众人说了换人的事儿。 凭什么你说换就换呢？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这小六那个木鱼脑子， 你才木鱼脑子呢， 你才木鱼脑袋呢。 给俊通坏话，换还是不换？ 换我有啥好处？ 你能得到一个像小贝这么聪明的徒弟呀。 不换我有啥好处？ No 我还有啥坏处啊？ 你能得到一个像展堂这么恐怖的对手。展堂， 白展堂活动手指。 干什么？你想吓唬我呀？没戏，你有本事你来点我，来点我呀！ 我点你干嘛呀？不敢还就算了，没关系的。 少用激将法，没用的。我这个徒弟挺好的，用不着换，多乖啊！ 那还是换了吧。 嗯， 不，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啊，我就是说那个。 说着走到白展堂身后躲起来。 那对不对？ 对你个头！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说清楚了。 哎呀，还说什么清楚啊，这多明白啊，人家嫌你武功差呗。 有你什么事儿，别待着。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排山倒。 秀才赶紧跑开。 嗯， 白先生闪一边去。 郭芙蓉追着小六满屋跑。 这是干啥呢？ 排山倒。 废话，这些手啊，这可是你招我的啊。哎呀，甭跟他废话，走。晚上以后啊，再也不许纠缠我了啊。葵花金水手， 老白， 大哥，特好玩啊！我觉得那个 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发生在屋子里的这么一段故事，封闭空间，就是那个时代，就看这部戏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开心。 可不是吗？ 他借助了所有的他能想到的武侠小说特别知名的这些人物的名字放在里面。 是的， 你一点不觉得违和，大家觉得特别开心，一起跟着傻乐，也不追究他任何的问题。尤其中间每集还加一个假模假式的小广告。 对，就当时就觉得，我说我天哪，这个编剧得有多么强大的这样的素养啊！我天。就把这些古典的武侠小说全看个遍，而且融会贯通。 对，得看了多少啊？ 是吧？ 当时确实有这种感觉。其实当时这个尚敬导演和宁财神，当时这个年就是2000年左右，再往后一点的时候，是他们可以说这包括这些演员是最巅峰的时期。你可以感觉到，后来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发展，虽然都发展都很不错啊，每个人就是做的自己的这个电影啊，和做的很多作品也非常的精彩。 感觉他们当时是特别没有压力。 那个时候你觉得特别开心，每个人就可以肆意的 表演自己，没有包袱，没有枷锁，没有 特别到位， 是的， 所以你就看起来很轻松。 嗯， 你就现在如果把大家再攒在一起，也拍这么一部戏，你看起来可能就不是以前那种味道。 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大家的年纪增长了，每个人的可能地位啊、阅历啊， 而且 想的多了， 而且现在都忙了。你看那个时候，每一集都在， 是的 现在。难说， 难齐了 啊！当时好像尚敬导演还是谁啊，曾经也说过啊，说想传奇再拍一拍，发现片酬有点太 费，是一个人的片酬的。 对，当时大家时间也充裕啊， 对，那时候也年轻嘛。 对，你看当时还有倪虹洁，竟然没有出现啊！当时倪虹洁，我们以前对她的印象呢，就是一个广告的。 哎， 广告演员嘛， 对， 没有觉得他会在演技上有什么突破的。 嗯， 但这部戏拍了下来之后，你还觉得挺不错的。 对，楚楚可怜的，我这 担当 情路一直都不顺啊，惨。 包括整个的每部集戏经常的这种客串，也都是特别特别到位的。 哎， 这是东西会演奏。哎呀， 王对对对，王不是。 你是不是？算了，不唱了。我刚才 我的话啊， 你要是我的话。 你们俩看的真是够仔细的，我都不记得这事儿， 什么 不记得 了吧？点红啊， 啊，金无命的这些， 金无命我知道，没错，在说 什么？郭巨侠，这个 恭喜发财四大长老是吧？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呢，咱提到这些年轻演员，当时可以说是他们最好的年代，演的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有几个跟演员有关系的一些电视节目在热播啊，比如说。演员的诞生啊，这样大家追得非常非常嗨啊！ 对， 确实在现场，他们这个舞美啊、道具啊、情节各种设计，也就是大笔的投入。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大家关注的非常少的，每集非常短，15分钟的这么一个短的，完全是访谈采访式的这么一个节目，叫。表演者言啊，是周迅联合电影频道一共推出的，每期换一个嘉宾， 对， 就是两个人干说自己对于演员这个道路，对于演就是演戏的这个认识和理解。 但是他的嘉宾阵容太过于强大了，全是影帝影后级的人物，包括周迅自己，像什么第一期是黄渤来的吧，啊，黄渤、王千源、 段奕宏、 段奕宏、秦海璐啊、赵立新啊、还有这奚美娟等等，那都是 冯远征， 对，冯远征 个个是演技担当。 这个其实就想跟田导探讨一下，我们经常说明星、偶像、演员，就是大家的评价是表演者眼里面这些人都是演员，你怎么看这个演员、偶像、明星？ 我觉得明星跟偶像算是一类吧，然后演员其实是一个职业， 职业， 对对对，就像导演他也是一个职业，播音员也是一个职业，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职业里面做的比较好的话，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明星，对，它是一种光环式的东西吧，但是就很多人可能做到后面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什么了，这个是现在大家会说就不忘初心嘛。 嗯，其实说演员，真正的一个演员就是你把一个戏交给他的时候，你太放心了，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你这个角色诠释的非常非常的好。 是的， 所以说我们像比如形容黄渤的时候，并不是他多么，你从外形上来看，就比其他的很多男演员来讲不占任何的优势， 但是真的是特别有人格魅力啊，自己的魅力无穷尽。 对，他是最早的一个五十亿先生吧。 对， 国内最早五十亿先生，就是他演的电影票房达到50亿，整个加起来， 他那年国庆节都卖黄渤套票，就是国庆期间有3部他的片同时上， 哎呀， 就心花怒放，还有什么那个我有点忘了当时，那个亲爱的 啊，亲爱的 啊，还有一个是那个1014求婚吧， 就 3部同时 上，林志玲演的那个， 对，你可以买黄渤套票。 哎，这也让我 好高级啊！ 让我想起了当年葛优老师在贺岁档的时候也是套票啊， 对， 有什么告赵氏孤儿啊、子弹飞啊，也是三部电影同时上的一种感觉。而且，但是表演者言的时候，我发现就这几个明星，他就不能是明星了，这个演员们啊，这些老师们，他们这些影帝影后们，他们对表演的阐释，你首先最直观的感觉就是首先一个敬业，就是就像段奕宏说，王千源说的是，他们用生命去看，我用生命去演，就是那种感受特别的深刻。包括赵立新老师，那就是到这头了。然后他是当时在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才知道，他有一部话剧整个台本下来，他的台词37000字。一字不差全背下来，周迅还乐乐呵呵的问他，那么长的词儿背得下来吗？咱一场现场演出啊，就没有偶尔提个词儿什么的吗？赵老师说，那传出去我就没法混了。这个就是感触特别深。那在看这个表演者言的时候，同时看演员诞生的时候，田导你有什么感受呢？ 表演者言我觉得好像还相对更职业化一些，就是更偏重于这个表演员这个职业。演员的诞生，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 对，有很多综艺的，就是宣传的方式，还有大家这个找的这些点都比较适合营销。 看出了套路哈，在里面看到了套路。 对，综艺节目嘛，它还是需要考虑受众的普通大众的一个 流量啊、收视率啊， 爆点。 对，其实您说到这儿，我就恰恰很多人就在看这个演员诞生的时候，在一起讨论一点，就是其实里面的嘉宾、评委等等的，其实卡斯是够的， 相当大， 也有很多人演技非常非常棒的，比如宋丹丹老师啊、章子怡啊，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由于综艺节目它的宣传方式啊，谁谁谁怒怼谁了啊，谁谁谁这个拂袖而去啊，谁谁谁怎么用这种宣传，你突然间就觉得好像低了一点这个档次，觉没觉得 标题党了 啊？王哥每次，王哥对这其实综艺节目和剧看的非常非常多，你看到类似的宣传什么感受呢？还会继续很感兴趣的因为他去看？ 因为我曾经其实是接触过做这些宣传的这个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他们口的朋友，就是他们每天是有任务的，100条或200条，发不到100条、200条之后会被罚加班或者被罚钱，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只追求量。不追求质了， 对， 我只要能发满100条消息，你甭管这100条是什么消息，我能发满，我今天任务就完成。所以为了凑这个数，他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昧着良心写一些，比方说耸人听闻的标题呀，或者文不对题的所谓的一些宣传报道。 对 你点进去之后，发现那个非常的潦草，那些东西很不用心，就是因为他们凑数嘛。我是接触过这样的人，就是他们也有很多的无奈，他们也想很想做高质量的这样的，咱们有一条是一条，但是 这份工作 总要生活嘛，要养家糊口，所以 才充斥着那么多大量的让我们觉得点进去，这都什么玩意儿？小编，你是不是吃那什么了？对，这样的报道啊，对。 但是我觉得《演员的诞生》有一点是可以值得称道的，就是它让我们身边那些有一些不知名或没有那么出名，不是影帝影后的演员，但是同样演技在线的，有一个展示的平台。 对， 就有很多。 对，而且特别利于就是同行大家这个选角，就是不是就是你之前可能有的演员真的不知道他能演什么角色，然后 哎， 我看了以后发现哎，他好像这个 也许可能 对对对，别的戏就会找他， 啊， 这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平台， 这也是一种。我觉得这个就是节目啊，咱们不分高低上下之分，这些艺人呢，他也有自己的长项和自己的弱项，包括也许有人很多有很多的流量，有人有很高的演技，有人有很高的颜值等等的，这个我们不必要去做各种区分，电影类型也是多样化的，但是就是看表演者演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新入行的演员，还是已经入行一段时间的演员，我觉得这些影帝影后们在采访中，他们所谈到自己对自己的职业的这个敬畏和敬业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任何一个行业都应该这样去做。就是还真的接着那王千源那句话，他们用生命去看，我们要用生命去演，真 是 挺棒的。好，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围读剧本。那也感谢所有听众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的今晚有戏。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户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磊， 明天见， 明天见。相信天下是你是一，不争还身在是理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出发爱量一身正气，闯荡江湖无人能敌，哪怕不知去向何方，努力下去就是希望。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的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锵锵贼，锵锵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锵锵贼，锵锵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锵锵贼，锵锵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锵锵贼，锵锵贼，要向好看不向坏看。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心天下是你是一，不争还身在是理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出发爱浪一身正气，闯荡江湖无人能理，哪怕不知去向何方，努力下去就是希望。 这世界真的也是有太多的